是掉进了白雪，用伤开满山岗，让青春散场。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，在黑暗中为难情歌唱。走吧女孩，去看红色的朝霞，带上我的恋歌，你迎风吟唱，露水挂在发上，结满透明的惆怅，是我一生最初的美梦。都是泪滴，相信爱的年纪，没能唱给你的歌曲，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。相信爱的年纪，没能唱给你的歌曲，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。 现对外开放花道、茶道、香道培训，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，让艺术相伴，让气质相随。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，注意是31590000。云山云水三角汁香石化鸡，云山云水三角汁解酒护肝，云山云水三角汁来自云南的幸福味道。详询18600476718，18600476718。 相声演员孟凡贵携福成酒业的全体职工，在这儿祝您在鸡年大吉大利。 本江一汽大众飓风一迪4S店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，在鸡年里抱着平安，拥着健康，揣着幸福，带着甜蜜，牵着财运。 爆竹声声辞旧岁，瑞雪飘飘迎新年。农历丁酉鸡年已经到来，农历新年是我国传统节日之一，也是中国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。

在旁边不诉苦，只为一口情话也很幸福。 爱你就是那么那么的让我着迷的初夜，从细胞到天生的优雅感触觉，就算感人也要稍微直觉。 我祝搬回家的女孩嫁一个好男孩，让小姑永远在一块。我祝搬回家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，智商充满你脑袋。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圈的比赛，既不穿棉绒不改。我祝三十栋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，财运亨通住豪宅。阿拜乐天替你消灾，恭喜发财，要喊得够豪迈，恭喜发财，我恭喜你发财，我恭喜你精彩。遇见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哦你多人不快。我祝大家笑口常开，用心把爱去灌溉，明天呀我们更厉害。我祝在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飞人更快，岁岁年年出人才。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，恭喜发财，要喊得够豪迈。我恭喜我恭喜你精彩，遇见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哦你多人

来说想你。然后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。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。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。 I'm not afraid to die.

人在天上，人在人间，忙去夕阳月光。习惯了独舞，猜不出和谐双舞步。你想要偷袭，他开始追逐，他不知疲倦，你开始怕输。用情越刻骨，越想再迷途，爱深不轻易自甘心负。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，恋人个个掩面而哭。若只是过路，别吝啬耽搁美丽招魂。相爱的人呀，若愿意共度，丢一颗种子入尘土。荒野之上，荒烟奔放，不甘沧桑，只闻痴狂。天在天上，人在人旁，忙去夕阳月光。 Yeah!

去闹，你垂头对我傻笑，还是一场感冒？难道是我太骄傲？我心里说他多好，才把你气走自招，才下了眉头，却冻伤我心头，才十二尽头左右。每当我回头，你就是刽子手，砍掉我回忆中的所有。天亮了，给我找个借口，来麻醉这伤口，血流了却未参透，是时候接受我一无所有。我让你走，也回头。是无法接受，我一无所有。我终于知道，内疚。